丝川经常在环绕太阳的旅程中穿越地球轨道，与地球存在相撞的危险，因此被称为流氓小行星。天文学家猜测，这颗流氓小行星可能是从某颗行星中分离出来的。如果能得到活生生的小行星岩石样本，它的意义堪与阿波罗号飞船从月球带回来的岩石相媲美了。说不定还能在小行星的表面发现有机生物呢。2002年，日本科学家研制出裂损号探测器，计划用2年零4个月的时间飞到丝川小行星轨道，采集它的岩石样本。2003年5月9日，裂损号从日本九州鹿儿岛航天中心发射升空。2005年的8月28日，裂损号与丝川的距离缩短到4800千米，开始慢慢降低高度和姿态，向丝川靠拢，并成功地向地球发回一批近距离拍摄的丝川小行星图像。11月12日，裂损号在距离丝川表面55米处投放了智慧女神探测器。智慧女神本应登陆小行星后跳跃前进，对丝川进行拍照和研究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智慧女神迷失在茫茫太空中，未能登陆丝川小行星。11月20日，裂损号探测器执行第二次登陆采样，意义非常重大。第一，人类第一次派出机器人登陆小行星，精确度以分米作为计量单位。第二，不是硬着陆，也不是软着陆，而是像蜻蜓点水般着陆，为将来人类登陆其他星球提供了示范。看，裂损号下降了，并在距离丝川40米处成功地投放了定位器。在距离丝川17米处，裂损号开始呈自由落体下降，再下降。最后一秒，裂损号点燃反推发动机，人类第一次如此接近小行星。突然，裂损号撞上了丝川，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5时46分，日本飞控中心接收到裂损号信号，控制人员立即向他发出上升指令，但没有反应。裂损号与地面失去联系长达3小时。飞控中心一度宣布裂损号处于失联状态，直到9时30分左右才又恢复通信，有惊无险。裂损号离开丝川后，姿态控制系统再出故障，一下上升到约100千米的高度，比要求的高度超出很多。地面飞控人员不得不重新调整裂损号的高度，再试一次。11月26日上午6时左右，裂损号垂直下降，距离小行星1米、0.5米、0.1米。裂损号终于重新登陆丝川小行星，并贴近小行星的表面，狠狠发射出太空炮弹。炮弹击中的岩石碎片飞溅开来，其中有一点点进入采集器，并立即被封存。此次裂损号在小行星上仅仅停留了1秒钟，成为空间探测史上最短、最干脆的一次登陆。2010年6月13日，在太空探险流浪7年的裂损号重返大气层，降落在澳大利亚。它创造了很多世界航天纪录，最长飞行时间2592天，最长航行距离61000米，最长时间动力飞行等等。一个穷光蛋，一个老顽童，